外国媒体在4月5号到10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网络杂志雷姆区区、俄罗斯消息网讯社、俄罗斯拉姆布雷尔网讯社、在线电视环球24、日本共同通讯社、中国的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环球网、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平壤蘑菇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的朝鲜革命博物馆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电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坦克兵比赛2017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